阿弥陀佛。请翻开课本29页，倒数第五行。云何名为恶取空者？我们解说这个损减值不合道理的这个是非理这一科呢，它共分为三大科。那么第一大科破斥，就是说明为什么损减值不合道理。好，那么已经解说完了。那么第二大科是呵病，呵斥损减值有情的过失及病除他们呢，也解说完毕了。那么现在是第三大科料减，就是简别什么是恶取空者，什么是善取空者。那么这个料减这一科呢，又分成两科，第一科是恶取空者，就是要解说什么是恶取空者。这个恶取空者呢，又分成两科，第一科是真，第二科是是。那么刚刚念的论文，云何名为恶取空者，就是真。好，就是提问，什么是恶取空者呢？未有沙门或婆罗门，有彼故空，亦不信受，于此而空，亦不信受，如是名为恶取空者。那么这是恶取空者的第二科是，就是解释这个恶取空者。那么这个解释呢，又分成两科，现在这个是第一科出过，说出这个恶取空者的错误，他的过失。未有沙门或婆罗门，我们看批寻记的解说，沙门有四，为圣道沙门等；婆罗门有三，为种姓婆罗门等，如声闻地说，临本29卷17页。请大家把讲义20拿出来。好，这个讲义20的一呢，就是讲四种沙门。沙门复有四种，这个沙门呢，就是出家人。这个出家人呢，辛苦的修习一切正行。那么修习这一切正行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止息一切烦恼，就是要出这个烦恼的家，要追求真理的人，叫做沙门。那么这个沙门呢，可以分成四种。何等为四？就是提问了，有哪四种沙门呢？一、圣道沙门；二、说道沙门；三、活道沙门；四、坏道沙门。先把这四种沙门的名字列出来。那么瑜伽师地论呢，解说这四种沙门呢，分成两种解释来解说。那么先说第一种解释，第一义，就是第一种解释。一、当知诸善事名圣道沙门。诸善事者，未以正得贪嗔痴等，无余永尽。善事，这个善事是佛的十种名号的其中的一个，表示佛的功德。善，善就是好的意思，事，事就是逝去，就是去的意思，到好的地方去。这佛证入了诸法实相，而去到涅槃的彼岸。那佛断尽了烦恼，不再退没生死的苦海，是善事的意思。那么诸善事，这个善事是佛的名号，但是二圣的阿罗汉跟辟支佛呢，也都断尽了烦恼障，进入无余涅槃，所以呢，他们也称为善事。这个佛跟二圣呢，有数目众多，所以称为诸善事。名圣道沙门，这个圣道沙门的这个道是什么意思呢？道就是能够从此处通到彼处的意思，叫做道。那么修学圣道呢，能够从凡夫有烦恼的生死处，通到圣人无漏的涅槃城，是最殊胜之道， 称为圣道。那么修学圣道成就的人呢，就称为圣道沙门。诸善事者，未以正德贪嗔痴等无余永尽。那么这里所说的诸善事者呢，就是已经完全成就的友情了。那么这友情呢，已经如实的将贪嗔痴等一切烦恼障都完全的灭尽了。好，那么这完全的灭尽就是指这个烦恼障的种子跟烦恼的现行好都消灭了，叫做完全灭尽无余永尽。那么这个是圣道沙门。二，说正法者名说道沙门。说正法者为调伏贪嗔痴等宣说正法。说正法者名说道沙门。那么这个就是已经断惑证真的圣人了。那么这个圣人呢，他们因为已经证悟了真理，所以他们能够正确的分别什么是符合诸法实相的正法，什么不是正法，他们能够正确的分别。所以呢，他们能够为有情宣说正法。为有情宣说正法以后呢，有情就可以悟入真理，证得圣智。所以呢，这些圣人呢称为说道沙门。说正法者，为调伏贪嗔痴等宣说正法。那么说道沙门宣说正法的目的呢，是为了能够让众生听闻正法以后，能够以正法来调理内心，拂灭心中的贪嗔痴等一切烦恼，而能够悟入佛的知见。那么这个是说道沙门。那我们凡夫为众生说法呢，就最好还是要依经论来说，不要掺杂自己的知见，这样可以避免过失，这是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凡夫为众生说法的时候呢，要时时注意自己内心说法的目的是不是正确。如果不是为了帮助众生解脱，而是为了名利而说法的话，那就有过失，就有过失。我们凡夫比较容易犯这种过失。三，诸修善行者名活道沙门。修善行者为调伏贪嗔痴等勤修正行。诸修善行者名活道沙门。修善行在这里指的是从文思修，然后呢修戒定慧三无漏学，叫做修善行者。那么众生能够学习善行，便能够呢由凡入圣，是圣道升起，那么就是活道沙门。那么另外呢，这个活道沙门呢，也就是说这个出家人呢，是以戒定慧求取圣道为活命，所以称为活道沙门。所以这个活道沙门呢，通于凡位也通于圣位，凡圣二位。修善行者为调伏贪嗔痴等勤修正行。那么前面的说道沙门他宣说正法，那么这里的活道沙门呢，便依着他们所说的正法精进努力不懈的修行正行，使自己能够调伏内心贪嗔痴的这一切烦恼，让自己的慧命增长，是活道沙门。四，诸邪行者名坏道沙门。行邪行者为犯失罗行诸恶法。诸邪行者名坏道沙门。佛之的戒律呢，是出家修行的基础，戒律是一切修行的基础。那么出家人破戒而不忏悔，就会障碍修学圣道，所以称为坏道沙门。行邪行者为犯失罗行诸恶法。这个失罗呢是梵语，翻成中文呢就是戒律，或者是清凉的意思。这个出家人造作了罪恶的身口意三业，造作了这罪恶的业力呢，就会使自己堕到热恼中，这个叫做犯失罗行恶法。 如果出家人能够严守戒律的话呢，因为严守戒律就能够防止恶行，那你不做恶行呢，内心就能获得清凉。所以呢，这个犯戒而行恶法者呢，是邪行者，也就称为坏道沙门。那么这个是第一种四种沙门的解说。下面呢做第二种解释，就是第二义。一，又学无学名圣道沙门。这个学呢，是指小圣的初果、二果、三果，到还没有证得阿罗汉的圣人，或者是大圣呢，初地、二地、三地，一直到十地，到还没有证得佛果的菩萨，这是学。那他们已经证见了真理，开始断除烦恼，所以是学位。那么无学呢，是指二圣的阿罗汉及辟支佛，那么以及大圣的呢佛果位。那么已经测见了真理，烦恼已经断尽，所以是无学。那么这些圣人呢是圣道沙门，以无漏道摧灭一切见修所断诸烦恼故。无漏道，我们凡夫修行呢，那我们所修行的呢就叫做能隐无漏智。那修得好的时候呢，这个能隐无漏智呢能够扶助烦恼的现行，但是呢这个能隐无漏智呢是不能够断除烦恼的种子的，它可以使烦恼不现行，但是不能断烦恼种子。所以这个能隐无漏智不是真正的无漏道。那么圣人呢在最初的见到位就得到根本无分别智，也就是无漏智，这个时候呢进入了无漏道。那么这个根本无分别智得到的时候呢，就破除了一切见所断的烦恼。那么这个烦恼呢是由分别起的烦恼，又称为见惑。见惑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呢就是由于这个得到了根本的无漏智呢，它能够照见真理，这个时候所断的烦恼，所断的惑就称为见惑，照见真理时所断的惑称为见惑。那么第二个解释呢，这个见惑呢，这个见就是推度分别的意思。那么这些分别的烦恼呢，它是以分别推度为它的本性，为它的本性，所以称为见惑。那么圣人呢从这个见道位出来以后呢，就进入了修道位，进入修道位以后呢，就证得了无漏厚德智，又称为厚德无分别智。那么在修道位中呢，圣人呢以这个无漏智跟这个无漏厚德智破除一切修所断的烦恼跟修所断烦恼的种子，那么这些烦恼是具身性的烦恼，称为思惑。那么也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思惑呢就是见到之后呢更烁烁的思维真理，修习正行所断之惑，称为思惑，由思维真理所断之惑称为思惑。那么第二个解释呢，就是因为贪爱呢而思维世间的事物而起的妄惑，称为思惑。所以思惑是以爱为主，见惑呢是以分别为主。那么这些能断见思二惑的圣人呢称为圣道沙门。这个见思二惑呢，我们在讲义三图十二的时候呢曾经讲解过，所以你要比较深入的解释呢就可以去再听一听讲义三。二，若无如来及诸菩萨为菩提故勤修正行，诸声闻众十三藏者名说道沙门。这个若无如来及诸菩萨呢，就是在这个时期呢，佛已经入灭了，那么呢佛入灭以后呢也没有声闻的菩萨住世了，叫做若无如来及诸菩萨。为菩提故勤修正行，诸声闻众十三藏者名说道沙门。但是在这个时候呢还有佛的声闻弟子 在世。好，那么这些声闻弟子呢，为了求得菩提果呢，仍然依止佛菩萨所教授所教戒的经律论三藏，静静的修行，证得沙门果。那并且呢，又为其他人辗转的教授教戒经律论三藏的教法，使其他人呢也能够经过学习而证得圣道。那么这些声闻众呢，就是说道沙门，是说道沙门。那么从这边看呢，就是我们要修习正行呢，还是要依止佛菩萨的经律论来学习。任持世俗法毗奈耶，转正法眼并不断故。任持世俗法毗奈耶，这个经律论三藏呢，是以语言文字来解说佛法，所以这个是世俗的法毗奈耶。那么说道沙门呢，能够依佛法修行证沙门果，所以他是认识这个世俗的法毗奈耶。转正法眼令不断故，这个法眼呢，就是能够见到诸法实相的智慧，称为法眼。那么这个说道沙门呢，他证入圣道以后呢，又如其所证为众生宣讲正法，所以其他的众生呢，也能够依法修行证沙门果，得见诸法实相，这个叫做转正法眼。那么这样的辗转相传，使正法相续不断，故说令不断故。这个是说道沙门。三，若诸一生普特迦罗，习性调善，为自利益，勤修正行，有修有悔，爱要正学，未得未得，未处未处，未正未正，勤修加行，有力有能，堪得未得，堪处未处，堪正未正，名活道沙门。若诸一生普特迦罗，这个就是指凡夫僧了，习性调善，这些凡夫僧呢，他的心性已经调柔了，调柔到什么程度呢？已经有堪能性学习佛法了，这个是善。为自利益勤修正行，那么他为了自己成就圣道的利益呢，而精进努力的修习戒定慧学，勤修正行，有修有悔。那么呢，他因为自己没有能够通达正法呢，而感到羞愧。同时呢，他也为了自己未能清净的持戒呢而忏悔，就是犯戒以后呢要忏悔，忏悔清净。爱要正学，他非常的爱要佛所教导的正法，即学处，这个学处呢就是戒律了，所以他就是爱要佛的正法及毗奈耶，因为这些呢都符合真理。未得未得，未处未处，未正未正，勤修加行。这个德呢是证得初果，叫做德。处呢就是证得二果跟三果，叫做处。正呢就是证得四果，谓之正。现在这个凡夫僧呢，为了得到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而努力修行，勤修加行。有力有能，堪得未得，堪处未处，堪正未正，名活道沙门。那么他努力勤修加行呢，就有了能够证得圣果的力量及堪能性，但是还没有得到这个圣果，这个时候呢他名为活道沙门。有彼现有诸善法暖，堪能生长圣慧命根，名活非死，是故名为活道沙门。那么就要说这个凡夫僧要到什么程度才能称为活道沙门呢？不是所有的凡夫僧都能够称为活道沙门的。有彼现有诸善法暖，这个凡夫僧他勤修正行呢，现在已经到达了修习止观善法的四加行位中的暖位了，四加行的暖井忍士他已经到达这个暖位以上了，所以叫做有彼现有诸善法暖。堪能生长圣慧命根，圣慧就是指的无漏慧了，这个无漏慧是由能引无漏慧所引发的，所以这个能引无漏慧经由 暖鼎忍室四家行位的增长呢，便能够生长无漏慧的命根，啊，引发这个无漏慧。明活非死，啊，这个时候，啊，圣道的慧命是活的，不是死的。是故名为活道沙门，那么这个时候就称为活道沙门。啊，若诸犯戒古特迦罗多行恶法，广说乃至实非犯恨，自称犯恨，名坏道沙门。若诸犯戒古特迦罗多行恶法，啊，就是违犯了所受持清净戒法，啊，是犯戒的古特迦罗。多行恶法，那么由于心中无惭无愧，啊，所以呢以邪见来诽谤佛法僧三宝，那么心中常常和这个贪嗔痴等烦恼相应，啊，所以就升起了什么呢，身口意的恶行，那么这叫做多行恶法，主要是由于没有惭愧心。广说乃至实非犯恨，自称犯恨，啊，犯恨呢就是远离这个欲慧行的清净行。那么这个犯戒的人呢有众多的过失，啊，他没有远离这个贪欲杂秽法，可是他对外呢却自称自己已经远离了这些贪欲杂秽的行为，啊，叫做实非犯恨，自称犯恨，名坏道沙门，这个就是坏道沙门。有比破坏最初所有正道根本，无力无能非生道气。所有正道根本就是指的戒律，这个戒定慧三学呢是以戒律为根本的。我们一开始学习佛法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是很散乱的，我们的知见是很分歧的，刚开始学习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先依止戒律，有一个规范，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可以想什么不可以想，规范我们的身口意三业，来帮助我们调伏内心的烦恼，那么这样持戒我们下面修定才能相应，要不然就不容易相应。所以有人如果说，哦，不必持戒，高兴吃饭就吃饭，高兴睡觉就去睡觉，不必持戒，那么这个就是邪见。那你说，哎，有人会相信这种话吗？是的，有人会相信这种话。为什么？因为众生都是喜欢什么，喜欢舒适，喜欢放逸，所以呢把持戒调伏烦恼呢，就认为这是压抑内心，把这个心情的放逸呢当作是我心里很自在，不必规范它，那么这个就从根本破坏了圣道的基础。因为什么？因为犯戒，所以从根本上就破坏了圣道的基础。可是呢因为你碰到这样子的人跟你讲呢，你就相信呢，你还以为他讲的这个是无上妙法，不要压抑自己，这样很自在，那你这样做的话就破坏了圣道的基础，你就不可能得圣道了。所以我们虽然学经论，经论学久了，可是我们内心还是喜欢放逸，还是喜欢放逸的，所以呢当有人跟你讲这句话你还是会相信的。因为什么？因为喜欢放逸，所以呢经论要多熏习，要学习抉择的能力，要培养自己这些能力。那么我们要有了禅定，持戒修学禅定呢，禅定成就以后呢，那么修习止观才会有力量。所以这个戒律是最初所有正道的根本。那么如果这个出家人他为了求取圣道，可是他破坏了戒律，那么他就是破坏了圣道的根本，所以说是无力无能，这个圣道的根基破坏了，就没有力量，也没有堪能性得圣道了。非生道气，这个气是器皿，这个器皿是可以盛物的，盛东西的，但是如果这个器皿破了，就失掉了盛东西的功能，就不能盛物了。那么这个气呢就比喻我们的心，这个出家人破戒以后呢，就好像这个破掉的器皿，失掉了承载圣道的功能了，也就是呢出家人破戒以后呢，心中就不能再升起圣道，所以说非圣道气，非圣道气。当然这边讲的就是破戒以后你要忏悔，忏悔以后呢就还是可以得圣道，但是如果 破了根本法的话呢，那这一生就没有希望啊，这一生就没有希望。虽现前有说正道教，即现前有正正道者，而彼不得，是故名为坏道沙门。虽现前有说正道教，那么就是说，现在虽然有佛法还是流行在世间的，你可以学习啊这个佛法。即现前有正道者，同时这个世间呢还有正道的圣人住世，他可以指导你修行，而彼不得。可是这个破戒的出家人呢，即使是遇到了正法教，并且有圣人的指导他的修行，他也不能证得圣果。为什么呢？因为已经不是能生圣道的根器了，这个根器已经破坏了，是故名为坏道沙门。由于这个缘故呢，得名坏道沙门，他已经破坏了圣道的根本，所以不能再证得圣道了。那么这以上是四种沙门的第二种解释。世尊依彼作如是说，此出沙门广说乃至第四沙门，于外沙门婆罗门教空无所有。那么这以下是为四种沙门做结论。那么佛是以上的两种解释呢，来建立佛教的圣道沙门、说道沙门、活道沙门，还有这个坏道沙门。其余的外道呢，外沙门就是外道啊，及婆罗门教呢，这出家人中呢，没有这四种沙门的。因为他们的教导中根本没有正道的缘故，所以不可能出现这四种沙门。若于是处八支圣道安立可得，即于是处有出沙门广说乃至第四沙门。这个八支圣道呢，就是三十七道品中的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还有正定。那么依照于伽师地论呢，这个修行证入圣道以后呢，就进入修道位的时候，这个修行人呢就修八支圣道，来断除修道位的烦恼。那么这里就依照于伽师地论呢，略微解释这八支圣道。好，这八支圣道是由戒定慧所摄属的。一正见，这正见呢有两种。第一种呢，是见到的时候呢，原念真如的根本无漏智，这是一种正见。那么第二种呢，是从根本智出来以后呢，所得到的后得无漏智。那么后得智呢，是唯法智、非断智、非常智，即原生行如幻智。这四种后得智呢，曾经在《烦恼藏经》之所经真实，在里面讲解过。那么圣人呢，利用这个后得智呢，将自己所证悟的真理啊为他人宣讲，那么使其他的人呢也能够学习证悟啊。这个根本无漏智及后得无漏智合起来就是正见，所以成就了圣道，成了圣人呢才得到正见。正思维啊，正思维呢就是依止这个正见而升起的寻根四。升起的寻思叫正思维。那么这里呢，正见是指后得无漏智啊，这个正思维讲的这个正见呢是属于后得无漏智的。因为正思维是寻思心所的作用啊，所以是属于有分别影像啊，根本无漏智的时候呢是没有分别的。那么这边是属于后得无漏智，所以是属于有分别影像。那么圣人所思维的境界呢，因为是跟无漏作意相应的，所以是在呢出离贪欲、出离嗔恚、出离恼害的清净境界上面思维。这个圣人呢，他不会去思维要伤害众生的啊，他都在思维这个出离贪嗔痴。那么这个是正思维。正语，那么当这个圣人要说话的时候呢，由于这个正见的增上力啊，由于他有这个正见，所以他在说话之前呢，他一定先做正思维。那经过了正思维以后呢，然后他发起种种如法的言论，所以是正语，他说出来的都是如法的言论。正业，那么圣人呢， 他要求取衣服、饮食、卧具、医药的时候呢，他一定是什么呢？是如法的求取四事供养。所以呢，在求取这四事供养的时候呢，他在一切时、一切处，在一切的行住坐卧的时候呢，都保持正知而住，这个是正业。保持正知而住叫做正业。那么正命，就是圣人呢，他在如法求取衣服、饮食、卧具、医药的时候呢，他不会以邪命法去求取四事供养。这个譬如呢，这个比丘如果为了得到衣食跟资具而说法呢，这个就称为邪命说法。好，我一个好朋友，他也是出家众，也是法师，他得到佛学博士，佛学博士。那么他就在大学里头教课，在大学里头教课，那这算不算邪命说法？算不算邪命说法？不一定，因为他在大学里教课的时候，他想的是怎么样把正知见传导给这些来学习的学生，而不是为了说学校的薪水，不是为了赚那份薪水去说法。当然他还是有拿到那些钱，但是他的心里想的是弘扬佛法，所以这个很重要，心里的作意很重要。从这样说，如果各位要请法师说法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讲话，不要说没钱，来，那我们办个法会吧，办个法会就会有人来，就会有钱嘛，这样子就不如法。就是你为了要得到财物而去说法，或者是去办法会，那么这个就是邪命，这个就是邪命。所以请法师来的时候，你不要说我们会包红封给你，不要说这种话。这个大智度论说有四种邪命跟五种邪命两种。那么第一种四种邪命呢，就是四种邪命的第一种呢，就是种植田园、调和汤药以求衣食。基本上说这个邪命就是为了求得衣食财物而去做这些事情，那么这个是邪命。那第二种就是仰观星宿还看这个风雨以术数之学来求衣食。比如说你懂得梅花易数或者你懂铁板神术，那你帮别人算，然后呢求得衣食，那么这个就是邪命。不过最好不要去帮别人算这些东西出家人最好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去帮别人看风水，帮别人去安立这个 佛像的座位这个多多少少都容易有点问题因为我们是凡夫，凡夫的心呢不是这么容易把握得住，所以这些事情最好不要做。所以如果是居士有点正见的话，最好不要去请法师做这些事情你容易陷他于不义。你请他来安佛像的座位请他帮你看看这边佛你那个风水怎么样，就不是很好的事情。那第三种邪命呢，就是取媚权门、阿谀富豪、巧言以求衣食就是为了这个衣食呢，就去找这些有钱人、有权的人呢讲一些好听的话来求取这些衣食，这也是邪命。那么第四种呢，就是研习咒术、卜算吉凶以求衣食帮人算命或者帮别人排解一些事情来求取衣食，这些呢也不好。这个帮别人看你祖先又怎么样了这个牌位没放好什么什么，我就不知道这个外国人他们没有牌位没有供祖先，那么怎么办呢？他们祖先就不来作祟了，那我们也不要供祖先好了嘛，是不是？你不供就不会来作祟嘛，外国人没这一套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供养祖先，然后呢祖先就会来作祟？这很奇怪，对不对？所以不要太相信这些事情。那么这个是四种邪命。 那第二种呢，他讲五种邪命啊。五种邪命的第一种呢，以欺诈表现奇特的异象啊，就是什么呢？表演天降甘露啊，祈求甘露，放个钵在那边做法啊，然后那个钵中就有甘露出现啊，也就以诈欺来表现这个异象啊。或者是什么呢？啊，这个不理头发，然后呢点火来烧自己头发啊，把头发烧掉了，这个头皮没受伤，这个也是以异象来诈欺啊，这个都是邪命。第二个是夸耀自己的功德啊，就是自己有什么功德，有什么功德啊，来求取财物。那么第三个呢是占卜吉凶，这个也是邪命。第四个呢是高声威吓，这个出家人一搭一唱，我跟居士讲，哦，你这个不供养法师就会怎么样呢？对法师不恭敬啊，就会有什么大灾难要来了，怎么样怎么样，好吓他，好威逼他，使他拿出钱来，这个都不对，这都是邪命。它有没有发生？社会上好像经常看到有发生这种事情。五，称赞供养者，就是称赞供养者，让他高兴，然后拿出钱来，拿出财物来。我以前有一个同学跟我讲，他是沙弥专修班出来的。他说我已经练习到，只要这个居士一进来，我一看他，我就知道他会不会拿钱出来。他说我们这个叫做未来住持训练班，就是称赞供养者，这个叫邪命，求取财物叫做邪命。那么这个是正命，正精进啊。这个有学的圣人呢，依止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那么在修道位中呢，非常勇猛精进的策立自己啊，相续不断的努力修行，断除烦恼啊，这个就是继续的修习四念住啊，这个是正精进。正念与正定啊，这个圣人成就了正精进呢，由修四念住呢为因呢，这个心中得到无颠倒的正念与九心住的正定啊，那么这个就是八支正道。那么如果有人宣扬八支圣道的话呢，也就是三十七道品的话呢，那么这个地区的友情呢就可以修学佛法而成就圣道啊，那么这个地方也就会有四种沙门可得。所以一定要有人弘扬正道，才会有依止正道修学的出家人。那么这个是四种沙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三种婆罗门了啊，就是讲解婆罗门。那么在这里相对于沙门啊，沙门是说是出家人，那么这里婆罗门就是指在家人了啊。这个婆罗门呢富有三种，一种性婆罗门，二冥想婆罗门，三正行婆罗门。这个婆罗门可分成三种呢啊，并且呢这里列出了三种婆罗门。一种性婆罗门者，未若生于婆罗门家，从母产门之所生出，父母原辈名婆罗门啊，这个就是种性婆罗门啊。这个印度的婆罗门教啊，他是说呢，除了这个戒名以外呢，他把人分成了四种阶级，就是婆罗门，第二个是刹帝利，第三个是吠舍，第四个是首陀罗，这四种种姓。而认为婆罗门呢是最胜的种姓，最优秀的种姓。那么这个婆罗门的一生呢，这种种姓人的一生呢可以分成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呢称为犯恨期，就是这个婆罗门呢出生以后呢，从八岁从师学习吠陀经书跟祭祀的各种的仪轨要学12年，从8岁学到12年，20岁，这个时候称为犯恨期。那么第二个称为家住期，那学习完了以后呢就怎么呢，就返家结婚了，结婚生子，传宗接代。那么在这一段时间的时候呢，他要负责呢祭祖灵，就是要祭祀祖先，营俗物经营世间的事业，经营世间的生活。 那么第三个呢就称为临期期，就是等他年纪大了以后呢，这个婆罗门呢就把自己的家产呢让给子女，然后呢他就栖居于山林中呢修苦恨，专心的思维这个吠舍经典，所以这个时候称为临期期，在森林中栖息。那么第四个是顿世期，当这个他在山林中修行，他认为有了结果的时候呢，他就断绝对世俗的执着了，而在四方游历，在四方游行，这个称为顿世期。那么这样的就是婆罗门的一生。那么如果说这个有情出生在这个婆罗门家族的话，他的父亲他的母亲都是婆罗门阶级，并且呢他是他的母亲亲自生出来的，由这个婆罗门母亲要亲自生出来的，那么这个有情呢就是种姓婆罗门，那么这个是依种姓阶级区分婆罗门，称为种姓婆罗门。二，冥想婆罗门者，为诸世间有想等想假立言说名婆罗门。那个世间有许多种有情，就是我们这边有很多人，对吧？各位同学有很多同学在这边，那么要来区别有情不同的种类差别相，而安立种种假名来全表，就是说那我们大家就有不同的名字，所以叫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个人是谁。那么现在这个有情呢就取了个名字叫做婆罗门，取了个名字叫婆罗门，所以就是冥想婆罗门，他的名字叫做婆罗门。那第三个是正行婆罗门，为所作事决定究竟，以能驱病恶不善法，如说当知婆罗门更无有所作，所作事已办是为婆罗门。这个婆罗门呢是梵语，翻成中文叫做净行，清净的德行。那么这个有情呢他决定要做这个清净行，而且他在行这个清净行的时候呢，他能够坚持不退，能够就近圆满这个清净行，不再做恶不善法，那么这个就是正行婆罗门。那么譬如经上曾说当知婆罗门更无有所作，更无有所作就是说他不再行这个恶不善法了，叫做更无有所作，所作是已办，他的清净行已经圆满完备了，这个就是正行婆罗门。那这边讲的这个正行呢就是偏重于人天善法，偏重于人天善法。其实在阿含经里头的话，如果看的话，佛在世的时候对居士们讲法的时候呢比较多说人天善法，但是也不是说不讲佛法，也讲出世法，只是比较多说人天善法。前佛在世的时候，舍利弗尊者有一个居士要往生了，舍利弗尊者去，然后舍利弗尊者呢就问他说你想往生哪里，他说我想往生天上，所以舍利弗尊者就为他说往生天的法，他讲完了以后呢那个居士就往生了，就到天上去了。那舍利弗尊者回去碰到佛，佛就责备他说你没有观察他的根性吗，这个人是可以得圣道的，你怎么为他讲人天善法呢？所以说阿罗汉还是有不足，他观察不到这个人的更新，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也对居士也讲出世法，但是呢大多讲人天善法，这样。所以如果从这个观点来讲的话，我对各位的要求呢就太多了一点，各位的要求太多了一点，因为应该多为各位讲人天善法。那么这个讲义就讲完了哈。未有沙门或婆罗门，这些都是这个沙门婆罗门呢都是修行人，有彼故空亦不信受，于此而空亦不信受，如是名为恶取空者。这个是标出这些修行人的过失，有彼故空亦不信受，这个彼呢是指这个假说自信的片剂所执相，这个在真实意象上面呢是没有片剂所执相的，所以说是空，是空却了片剂所执相的意思，有彼故空，没有片剂所执相所以空。 但是在凡夫的虚妄分别心中呢，却认为假说自性的遍计所知相是真实有的。那么这些人呢，这些恶取空者呢，他们否定了三相，所以他不相信也不接受这个道理啊，因为他否定了遍计所知相，所以他不接受遍计所知相也是空的。于此而空亦不信受。于此而空的此呢，有两个解释啊。第一个解释呢，就是指这个依他起相啊，就是单指这个依他起相，在依他起相上面呢，没有遍计所知相，好，所以说是空。那么第二个解释呢，这个此呢，就是指的依他起相和缘成实相，这两者合起来称为此，就是离焉法性啊。于此离焉法性上面呢，没有遍计所知相，好，所以说为空。那么这些恶取空者呢，他们也不相信、不接受这个道理啊，因为他们否定了有离焉自性。如是名为恶取空者。那么因为他们诽谤三相呢，所以名为恶取空者。看下面的论文。何以故？有彼故空，彼实是无，于此而空，此实是有，由此道理可说为空。解释这个恶取空者呢，分成两科，第一科初过已经讲解完了。那么现在是第二科显理，解说为什么恶取空者，我们说他不了解空的道理。何以故啊？就是提问了，为什么这些恶取空者错解了空的道理呢？有彼故空，彼实是无，于此而空，此实是有，由此道理可说为空。我们解说这一句呢，就是看批寻记的注解解说这一句啊。有彼色等假说性法，但为名言之所取故，说之为空。彼假说法实无自性，是名有彼故空，彼实是无。有彼色等假说性法，就是解释这个有彼故空的彼。这个彼就是色等假说性法，是在一切的色受想行识这些有为法上面，及涅槃的无为法上面呢，安立了这些名字，这些种种名字来全表诸法。那么在这些名字上呢，只有诸法的自性称为假说性法，以假说、假名言说为诸法的自性。但为名言之所取故，这一句呢有两个解释，两种解法，意思是一样的。那么第一种解释呢，就是说这个名言解释为能取的名言是。能取事呢，它就是意事，又称之为名言事。那么这些色等假说性法呢，只是名言事分别时的所取境，是他们的所取。由于名言事在假名上分别，而有种种的相应的意象出现。那么这些相应的意象呢，就是遍计所知相了。所以说，但为名言之所取故。那么第二种解释这个名言呢，解释成为这个索取境，就是色等假说性法呢，它只是名言而已，它是能取事的索取境。所以当能取事去分别索取境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些名言上面分别的时候呢，就有遍计所知相升起。所以说但为名言之所取故，说之为空，那么这个色等假说性法呢，只是名假安立的，并不是诸法的真实自相。但是呢，我们凡夫随顺这些假名言说的时候呢，就执持有自性有诸法的自性。那么这个假说自性呢，遍计所知相呢，是没有真实体性的是由我们的妄执而来的，所以呢说它为空所以说它为空。彼假说法实无自性这个色受想行识等呢，都只是名句文声而已都只是名言而已。借着假名呢，我们的意识呢，就依着这些假名能够做种种的分别然后升起种种的意象。但是升起的这些意象呢，都不是诸法本身的自相，只是由名言而生出的意象而已。所以说呢，以假说法实无自性，它实在没有那些什么依他起相跟缘成实相的自性，没有的。是名有彼故空，彼实是无。所以说呢， 有比假说性法的片计所执相而说为空，啊，比片计所执相实在是没有真实的自体性的。就这个比就是指的片计所执相的假说性法，它是空的。比假说法虽说为空，然此空言要观待有方可施摄。比假说法虽说为空，那么这些色受想行识等假名安立的法，它是空无自性的，所以说为空。然此空言要观待有方可施摄。这观待有的有呢，就是指这个原生的有为法，即平等的真如的无为法，必须要先有这个有为法及无为法，然后才能施摄空无自性的言说法来全表这些法。所以说然此空言要观待有方可施摄，一定要先有了有为法无为法，才会施摄假名来全表他们。那因为施摄假名产生了什么意象，那知识这个意象有自性，那这个意象实在是没有自性，所以说它为空，所以一定要先有这个有才能说它有空。何者为有？未及色等假说所依色等想事。什么是有呢？这个色受想行识等假说本来是没有的，但是为什么要施设安立呢？因为我们凡夫的意识只能在名句闻声的名言上面分别活动，不能够直接的在有为法跟无为法的事上面活动，所以呢必须先在这些事上面呢施设假名。这个是色，这个是受，这是想，这是行，这是事，这是有为法，这是无为法，然后呢我们的意识才能够在假名上面做种种的分别，升起这个色等想，依着这些假名才会升起想。那么这些能够被安立色等假说而升起色等想的所知事是有的，那么能够在这些名言上面分别的这个想也是有的，这些心性说法也是有的，所以叫做色等想事。这些所依的色等想事 是有的。那么色等想事也可以解释为能引生色等想的事，也可以这样解释。于此色等想事假说色等性法，当知其中有空不空。色等想事实有性故，为所依故，不应说空。色等假说唯于色等想事增益相故，应说为空，是名于此而空，此时是有。于此色等想事假说色等性法，当知其中有空不空。作为假说安立所依的色等事，即依假说而升起的色等想，这个是有的，刚才讲的这是有的，所以它是不空的，既然是有就不是空的，所以说它是不空的。而假安立的色等的名字，然后呢在这些色等名字上面呢依名记忆的色等性法，它是没有自性的，所以它是空的，它没有自体性，所以有法空有法不空，有这种差别，所以说有空有不空。色等想事实有性故，为所依故，不应说空。这个色等想指的是能知的心心所法，这个色等事呢是所知的一切法，所知的一切有为法跟无为法。那么这些法呢就是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他们是有真实自性的法，所以说呢实有性故，他们是有真实自性的。又因为这个依他起相跟缘成实相呢是假说性法的依止处，必须要先有这些事才能安立假说，所以说他们是什么为所依故，是假说性法的所依处，所以说是为所依故。那么由于以上这两个原因呢不应该说他们是空无自性的，所以他们不应说空，他们是不空的，是有的。色等假说唯于色等想事增益相故，应说为空。这个色等假说呢就是这个色等想行识等假名言说呢唯于色等想事增益相故，这些假名言说是依止色等想及色等事而施设假施设安立出来的， 它并不是诸法的真实自性，但是呢，在凡夫的虚妄分别心中呢，却随顺着言说而只有假说自性，只是它有真实的自性。那么这个假说自性是没有体性的，可是在我们的妄执之中呢，却增益认为它 有自性，认为它有体性，所以它是增益相，所以它是色等想识的增益相，所以应该说它是什么空无自性，因说为空，它是空的，是名于此而空，此时是有。所以说于此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上面没有假说性法的片计所执相，故说于此而空。那么这个此呢，就是指的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它是实有自性的，所以说此时是有。由此观待道理，观待于此，于时是有，不可于彼假说为空。这个由此观待道理，我们前面讲一二的时候讲解四种道理中呢，曾经解说了观待道理。那么观待道理呢，就解说有两种观待，一种是叫做升起观待。什么叫升起观待呢？就是一定要借着诸因诸缘而能够升起什么，升起诸运，升起五运，就是一定要有因缘才会升起有为法，这个叫升起观待。那么第二种呢，叫做施设观待。当有因有缘升起了这个有为法的诸运之后呢，必须借着在这个有为法上面呢安立名具闻声的假名，才能施设诸运的种种的名字，这个称为施设观待。观待于此，于时是有，故可于彼假说为空。这句话呢比较不容易了解，但是我们加入一句话就比较容易了解。这个观待于此，彼时是无，加入这一句，观待于此，彼时是无，于时是有，故可于彼假说为空。观待于此，这个此就是色等想识的依他起相跟缘成实相了。像观待于这个有的色等想识的依他起相跟缘成实相呢，彼时是无，彼假说性法的片计所执相呢是没有体性的，是空的。于时是有，从此中简别出片计所执相，它是没有自性的，以后剩余的其余的这个依他起相跟缘成实相呢是实有自性的，故可于彼假说为空。所以这时候可以说彼片计所执相的假说性法上面呢安立一个假名为空，是空无自性的意思。这个这边讲到此跟彼跟余，后面还会再讲到那么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这是其中一种解释先把这种解释记下来，这是比较普通的解释。若说一切都无所有，何处何者何故名空，亦不因言由此于此即说为空，是故名为恶取空者。这个看批寻记的注解，此处若有，可于此处说彼为空，处即是无，依于何处名彼为空，是故说言何处名空。这个是解释何处名空因为论文中说若说一切都无所有，何处何者何故名空，这边解释何处名空。凡夫的虚妄分别呢一定要有所依托处才会升起，譬如说一定要有这个依他起的山，有这依他起的山有了以后呢，我们才会安立一个假名叫做山来全表这个依他起的山。那么安立了山这个假名以后呢，我们的虚妄分别心呢才会依据这个山的名字呢来片计这个意，来片计这个意象，这个时候才会升起山的片计所执相的假说性法。那我们这次就认为这个山，这个依他起的山就是什么，有山这个名字，就这个名字代表的东西就是这个依他起相的山。此处若有，所以要有依他起的山，可于此处说彼为空。那么我们可以说在此依他起山处呢没有彼假说性法片计所执相的山，所以知道呢彼这个山呢片计所执的山是空无自性的，所以一定要先有依他起的山，你才会在上面片计有片计所知的山，以假名来片计。 那么所以知道呢一定是有依他起的善，那么这个骗集出来的这个善呢是没有的，是没有自信的。触即是无啊，如果你说根本没有依他起的善啊，依于何处名彼为空，那么没有依他起的善为所依托处的话呢，就不会安立善这个假名啊，就没有这个假名，没有善这个假名，我们的虚妄分别心就不能够升起。虚妄分别心呢不能升起的话呢，也就没有比假说性法的片剂所执相的三了。因为片因为心没有办法升起。虚妄心没有办法升起。这个时候呢一切都无所有。那么怎么会去说没有比假说性法的片剂所执相的三呢，说它是空的呢，根本什么都没有，你怎么能说还有一个片剂所执相的三呢，没有这个事情。所以一定要先有依托处，才会在这个依托处上面说没有彼法，而说彼法为空。是故说言何处名空。所以这边才会提问说，如果你说一切法都没有，那连个依托处都没有的话，怎么会有空出现呢？怎么会有片剂所执这个空出现呢？一定要有依他起跟原生是这个依托处嘛，你才会安立假名嘛，然后才会产生片剂所执相嘛。像这个依托处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没有，连这个依托处都没有，那你怎么会说还有空存在呢？当然连空也没有了嘛。所以这个是何处明空，又所依处都无所有，彼能依法亦不可得，是故说言何者明空。这个是解说何者明空，所依止处呢是依他起相即缘成实相。那么有了这个所依止处呢，才会安立假名，而有假说性法的片剂所执相可得。又所依处都无所有，那如果你说一切法都无所有，那就是这个所依止处的依他起相跟缘成实相都没有体性了，根本不存在。彼能依法亦不可得，依止这个依他起相跟缘成实相呢，而安立了什么？安立了假名，才有这个彼能依法出现。这个彼能依法呢，就是假说性法的片剂所执相。当然呢，如果你没有这个依他起相跟缘成实相呢，那么这个能依的片剂所执相也就没有了。所以说亦不可得，因为根本不会安立假名嘛。所以这个能依法也不可得了。是故说言何者明空，那所依止处没有了，当然能依法也没有，那什么都没有，怎么能从彼能依法或者此所依处说何者明空呢？所以前面的何处明空是从什么？是从所依止处讲的。那这何者明空呢？是从什么？从片剂所执这一方面讲过去的。你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说是空的，根本你也没有嘛。第三个，说有说空，相待有别。若为说空，因无所待，是故说言何故明空。这个是解说何故明空。说有说空，相待有别。这个有跟空呢都是名假安立的，我们现在说有说空都是名假安立的，都是名字而已。那么一定是有法跟无法互相关待，才会安立假名有与空，来全表有法跟无法的差别。若为说空，因无所待。如果说一切法都没有的话，所以要安立空来全表一切法都没有，这个是有问题的。因为什么？一切法都没有，就应该没有有法跟无法的互相的关待。因为什么都没有嘛，那也没有有法，也没有无法，根本就没有互相关待。那没有有法跟无法的互相关待，那何必要安立有跟空来全表呢？对，是故说言何故名空？所以呢，一切法都无所有，何故要安立空的假名呢？对，所以空的假名也不错，你根本没有嘛，什么都没有，你要说什么？什么都不必说。所以只要说有说空，那就是互相关待出来的。你说空就代表一定有有，没有有不会安立空。那说空就代表一定有什么？有有存在。说有就一定是有空的存在才会说嘛，这是互相关待的。亦不因言有此一切都无所有，于此一切都无所有即说为空。这个以下是解说论文的呢，亦不因言有此于此即说为空。那么前面论文曾经说过，有彼故空，彼实是无，于此而空，此事是有。 那么从这个彼与此，好，或者是有跟无的互相关待来解说空义。那么如果说一切都无所有是空义的话，那么要怎么解说空义呢？什么都没有，你怎么解说空义呢？对，所以不应该说由此一切都无所有，或是于此一切都无所有，因为这样并没有解说空义。何以故？为什么呢？如有颂言，要有余是余，非即此是此，如是说者，名顺正理。所以这个地方比较复杂一点，其实很简单，但是因为有点像绕口令，所以讲起来有点复杂。这个是举一切事地论卷一百的这个半个颂来解释。要有余是余，非即此是此。要有余是余的余是什么意思呢？这两个余就是两者不相同叫做余。两者不相同就互相称为余。要有余是余，这个是余的下面这个余呢，就是标举出来这个要被解释的文，要被解释的这个名词的意思。要有余是余的这个要有余的余呢，是解说你刚刚标举出来的这个文的文，这要用来解释总标举的文，必须跟什么？我们前面总标举出来这个被解说的文是不同的文，你才能够解释你所标举出来这个要被解说的文。这个是要由于是于，有听懂吗？其实很简单，我试着看能不能用出题。就是说呢，要由这个余来解释这个余。为什么称它为余呢？就是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OK， 那这个余呢，我们叫它 A 好了。那这个余，前面这个余我们叫它 B。A 呢是被解释的文名字，它是要被解释的名。比如说我们要解释，后面有举例，我们现在就直接举这个例了。你要解释什么叫有为，好，你要解释它。好，那这个 B 呢， B 就是要解释这个 A 的什么文。 OK， B 就是呢，好，要解释 A 的文。那么这 A 跟 B 呢不能相等，就是你要解释它的文，你不能跟它一样。譬如说 A 是有为，你说那怎么解释什么叫有为？我们要解释这个有为，你说 B， 你要跟他相对，你说就是有为，你不能说用有为来解释有为，对不对？所以呢，这个 B 一定要跟 A 是不一样的。那你说为，这个有为什么叫有为？无蕴叫有为，好，无蕴是无常法，对不对？所以无蕴是叫有为，那就解释了什么叫有为了。那五蕴跟这个有为就是不一样的文，好，所以一定要 A 跟 B 不一样才能解释 A， 如果 B 跟 A 一样就不能解释 A 了，对不对？所以要由于是于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两个都叫做于？因为 A 跟 B 不能一样，所以对 A 来讲 B 是什么？于，其余吗？是其余的东西就跟我不一样吗？跟我一样的就是什么我了吗？那跟我不一样叫鱼吗？那同样呢， A 跟 B 不一样， B 也跟 A 也不一样的，这两个是互相不一样的，对吧？所以这两个互相关待呢都为鱼，都叫做鱼。所以对 A 来讲 B 是鱼，对 B 来讲 A 是鱼。所以说要由鱼是鱼，所以要由不一样的文来解释这个文，这个意思懂吧？这样懂了，那这样下面一句就比较容易解释。非即此是此，那就什么意思？此就是说 A 跟 B 一样，此就是指什么？相同不变的。非即此是此，这个此上面的此跟下面的此是一样的，所以是此的此呢，所以下面这个此呢就是要被解释的文，就是此下面这个此。非即此，这个上面这个词呢就是要解释下面这个词的解释的文。那如果说这个解释的文跟被解释的文是相同的文， 都是此的话，那么就没有解说的作用了。所以说非即此是此，你不能拿一样的文来解释什么同样的名词。那么要这样解说呢，才合乎解说的道理。如是说者名顺正理，要这样解说才有合乎道理，这样应该清楚嘛。那么如先问言，云何有为？后答是言，所谓五蕴，若如是者，名顺正理。这边就举例说明了。要由于是于，如果先问云何有为，这个就是呢标举这个被解释的文。什么是有为呢？是你要解释这个有为是什么。后答是言，所谓五蕴，这个就是用什么不同的文来解说前面标举出来的这个问题，以五蕴来回答解释有为。那什么是五蕴？五蕴是由前世造作的业力而得到了果报，得到这个五蕴生命体。得到这个五蕴生命体以后呢，又造作业力，将来又会得到果报体。所以呢，五蕴呢代表的是无常造作之法。那么这无常造作之法呢，也就解释了什么是有为法。所以说若如是者，名顺正理。那么这种解说的方式呢，就是正确的解说的方法。要用不同的文来解说你提出来的问题。非先问言，云何有为？后答是言，所谓有为。这是说明非即此是此。先问言，云何有为？这个是标举出来你要提问的问题。就提出来什么是有为呢？后答是言，所谓有为，这个是以相同的文来回答解说你提出的问题。就回答说什么是有为呢？就是有为。这样子就并没有解说这个提问。那么这样呢也就不合解说的道理，因为没有解答。因此在垂面上加上一个非字，表示不应该如此解说。今此中义，当知义耳。一切都无，义即是空。不因即此都无，是此空义。若如是者，不顺正理。今此中义，当知义耳。这个理是解释空义。如同所说的宋言呢，也不应该犯即此是此的错误。一切都无，义即是空。空义本来就是没有的意思。一切都没有，就是空义。不因即此都无，是此空义。所以不应该以一切都无来解释空义。若如是者，不顺正理。因为这样并没有解释，因为空本来就是一切都没有的意思，并没有解释空义，所以这个不合解说的道理。如果如同前面说的，你先说有，此是有的，然后再解说因为这个有，所以在这上面没有比空，没有比，所以它是空的。从这个此与彼、空与有的互相关待，就可以了解什么是有，什么是空，这样才解释，而不是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必解释，不必去安立什么有无啊、空的问题。所以这样子就可以了解何处何者何故名空，这个是符合解说道理的。是故名为恶取空者。所以说执着一切都无，并不是真正的明了空义，所以是恶取空者。论文：云何复名善取空者？这个简说损简直不合道理的是非理这一科呢，共分三科，现在是第三科料简。简别呢，这个恶取空者及善取空者。那么这个料简中的第一科恶取空者已经讲解完了，现在是第二科善取空者，解说什么是善取空者。它又分成两科，先真后事。那么这里呢是第一科真，提问什么是善取空者呢？论文：未由于此，彼无所有，即有彼故，正观为空。复由于此，于时是有，即由于故，如实之有，如是名为误入空性，如实无倒。这个是善取空者的第二科是，解释善取空者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举理，解说善取空者所依止的正理。我们看辟寻记的注解。此中取言为无相取，这是解说善取空者的取是无相取。 善取空者没有在相上有错误的取着，是无相取的意思。好，把这个意思把它记住，不是说他取着无相叫无相取，是说他在相上没有取着叫无相取。你要把这个记住到后面才能解，要不然的话解没有办法解。那么他对于三种自相呢，已经证知遍计所知相是空无所有的，依他起相是原生而有，如幻如化的。这个原称实相是平等真如，是真实而有的。所以他对三种自相呢，没有错误的取着。就是善取空者呢，对于这三自相没有错误的取着，叫做无相取。圣意至见，熏习成故，性无颠倒，故名为善。这是解释善，善取空者的善。圣意至见，就是成就了圣人的根本无漏智，即厚德无漏智而得到正见。我们前面讲的八正道中的正见，就是圣意至见。那么圣意至见也有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通达现前的境界是见，那么通达不现前的境界呢是智。圣意至见，熏习成故。这个圣意至见呢，是在凡夫位修习这个能隐无漏智。那么由于能隐无漏智的熏习熏发了，而引申了圣意无漏智种子的现行，所以说是熏习成故。由熏习了这个能隐无漏智，而引发了无漏智的种子，而升起了无漏智，升起这个圣意之间。不是说什么呢，不要误会成说熏习了能隐无漏的种子，那这些无漏能隐无漏智的种子在阿赖耶识中呢，这些无漏智的种子呢，能隐无漏智种子呢，突然有一天就变成无漏智的种子了，升起无漏智来了。那么这里讲的熏习是指的真上缘，就是能隐无漏智是无漏智的真上缘，它不是无漏智的清因缘。那无漏智的清因缘是本有的，是本有的啊，要注意这个地方，因为学派中是有不同的说法。性无颠倒，这个无漏的自见呢，契合诸法实相，所以没有烦恼相应，心中呢不再颠倒，故名为善。所以名为善，因为有了无漏的圣智呢，所以对于三种自相取相的时候呢，没有错误的执着，称为善取空者。前恶取空是有相取，世俗名言熏习成故，与此有别。前恶取空者，就是前面所说的恶取空者呢，是有相取，他对于三种自相呢是有错误的取着的，所以叫做有相取，有错误的取着。对三种自相有错误的取着叫有相取。无相取是对三种自相没有错误的取着，是无相取。那么他取着无相，他有这种错误取着，他取着什么呢？这个恶取空者他取着的是无相，否定了三种自相。世俗名言熏习成故，他是在世俗名言上面错误的认知，佛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他误解了，误解为一切法决定都是没有自性的，所以成为无相。由于这些错误的认知熏习在阿赖耶识中呢，成为无见无相跟那个成为无见跟无相见，这个就是他取着的无相，所以他就否定了三种自相。与此有别，所以恶取空者呢是有相取，善取空者呢是无相取，所以有差别。那么这个以上是分别恶取空者与善取空者的差别，那么下面就要解释这个道理。好吧，今天就解说到这个地方。我们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不，阿弥陀佛，刚才所说的那个婆罗门有四个旗啊，但这个后面那两个我不知道字怎么写。 好好好， 在森林里栖息， 第二个 棍式， 第二个是汉行旗，再下来第二个是什么？家 具，住在家里头。 你刚刚讲到说那个。 声到气，他已经破戒了以后，心中就无法升起正道。那破坏根本法，那根本法是指 什么？ 就是根本大戒， 就那杀盗淫妄。 杀盗淫妄， 酒不算 啊，酒也算。OK， 你若破了根本的话，那就算。好，所以根本戒破掉了以后，就不能得圣道。 那忏悔以后还可以吗？ 根本的这种重戒根本破了以后就不行了，忏悔也不行。 杀盗淫妄都算重戒吗？ 杀盗淫妄都算重戒。 去偷了东西以后忏悔也不行吗？ 看你偷多少。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制定这个戒法就是根据当时印度的那个国家的情况，他们当时在印度是偷好像是二十钱的话就是判死刑，所以比丘如果偷东西偷的超过了那个钱数的话，就是世间人是判死刑，那么出家人也就判死刑了，你就没有办法得圣道。这一生中就没有办法得圣道，因为下一生就一定要到三恶道去了，因为根本戒破的话就一定到三恶道。 那出家人如果杀盗淫妄酒，这样就要到三恶道去了。 出家人酒没有，酒是属于轻戒，出家人的酒是不是属于四个重戒之一？出家人的重戒是杀盗淫妄。我们前面讲那个这种就是断掉头断掉了，但是如果说你，我们前面不讲一个吗？如果脖子还连到的话，还可以忏悔。那么如果说头整个断掉了，命根断掉了，那么就不能忏悔了，就是你慧命的命根已经断掉了。可以忏悔，但是忏悔以后你没有办法得圣道。 所以杀盗淫妄都可以忏，还是只有酒可以忏？ 都可以忏， 但是没办法得圣道。 忏了以后，你如果惭愧的话，你忏了以后还可以跟大众住在一起。如果你不肯忏的话，我们前面讲过就驱病了，就不可以跟大众住在一起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只能做沙弥了，就是你失去了比丘的慧命，但是呢你还可以做沙弥，你这一辈子最多就是做沙弥了。 老师，你说忏了以后就只能做沙弥？ 如果你犯四种根本的话， 忏了以 后 就 只能 做 沙弥。 班主，前面说这个圣道解释这个道就是从彼处至彼处啊，然后这里用的这个圣是 殊胜的圣， 殊胜， 殊胜的圣，就是这两个圣发音一样，但是字不一样。这个圣人之道呢，是最殊胜的道，能够从这个凡夫处通到圣人处，好，所以这是最殊胜之道，所以圣人之道是最殊胜之道。 那这个最后面这边善取空者，这边为无相取，这个是通于凡圣还是指圣的？ 这边的善取空者应该讲的是圣人，因为他讲的圣意之见嘛，圣意之见的是指根本无分别智跟后得无分别智，这是圣人的智慧，我们凡夫没有，凡夫只有能隐无漏慧。那前面讲到还要修到这个什么，修到南丁人士四家行为，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我们是学习的善取空者，学习善取空，还没有善取空，但是我们学习善取空。 请问师父啊，那个刚才讲八正道是在修道位的时候再更精进的修行，那在没有修道位的时候，也好像也是要以八正道为主，就是这样子。 对，当然照着八正道的话，你就可以照顾前面的四念住，然后五根五力七不离分八正道分嘛，所以那前面的就是成就了以后就变成八正道，经过七觉知八正道。但是他在分这个三七道品的分的时候，在前面凡夫位的时候呢，他不管你叫八正道，因为你还没有正见，所以就不能称为正道。那正见是得到了这个能隐无漏得到根本智跟后得智以后啊，才叫正见。那前面的时候我们只是相似的正见啊，从这个经律论上面来的学习来的见解啊，它并不是真正的圣人的正见啊，是我们凡夫得到的一种见解。但是我们这个凡夫的 见解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能引无漏智，它未来能够引发无漏智。那如果你连这个东西都没有的话，连这个能引无漏智都没有，而是得到邪见的话，它就不可能引发无漏智。所以为什么说上次讲课就是说要大家要有正见，不要去到处乱跑，怕得到邪见，就是在这个地方。你得到邪见，你不知道是邪见，那你认为那是正确的，你就照着那个照做。那你这样做了以后呢，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不可能引发无漏的种子，那就什么，就白修了嘛，就白修了。那你还不知道，你还以为那个是正见，就很麻烦的。请问还有没有问题？其实离言自信就是在破两件事情，一个是破增益执，一个是破损贬值。怎么破增益执？怎么破增益执？四相违就是破增益执，整个四相违都是在破增益执。那怎么破损贬值？损贬值的道理就只有一个，它破损贬值的道理就是我们讲一二十的土二十五，一定要先有依他起跟缘成实的离言自信，你才会安立假名。然后呢，你的意识在假名上遍计以后呢，才会产生什么意象的遍计所执性。就从这个道理就破掉损贬值。我们今天也讲到，一定要先有才会有空。所以你损减值的话就是没有这个东西，三自性没有，所以就是什么，没有了离言自性。那没有离言自性就不可能安立假名，不安立假名也没有偏激值，所以就损减了。所以道理其实很简单，整个离言自性在讲的就是破这两种值，一个就是用四相为破增益值，一个就是用刚刚讲的这个道理破什么，破损减值。这个道理，这两个道理你把记住了，就离言自性就了解了，这一大段就了解。那离言自性讲完了，后面就讲进藏门。进藏门的话，大概就是剩下四分之一的课程。好，那还不晓得要讲到多少，到时候看一看，要详细讲或者是略讲都可以。那要略讲就很快，那么要详细讲的话，可能就比较长一点。那个我们做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做事情的话，就是要比较务实一点，不要做虚功，不要做虚功。就像我们刚刚如果要回向的话，就是你要把心先静下来，然后把心凝住，要很虔诚的做这个回向的工作，念这个文，随文作意呢回向。那么这个就是实在的做事情，那做虚功就没有意思。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走这修行这条路上面，就是要很实在的走这条路，不要做虚功。做虚功没什么意思，因为什么，时间也浪费了，然后呢你的努力又没有办法得到成果，所以要做的就是要做实际一点。好，阿弥陀佛。好吧，我们回向吧。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深重， 何难深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